婶婶阿姨、爷爷奶奶，跳起脚板喷彩来，喷彩来，我倒是像你妹子，像你妹子乖耶， 我说了像你妹子，像你妹子嗨耶， 我倒是像你妹子，像你妹子乖耶， 我说了像你妹子，像你妹子嗨耶，

向你吹响，那就是。

sunshine away， 我们的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

么长，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，在那墙上边爬满了爬满了豆角呀。 青纱帐一望无边，从未那个到南一马平川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哈合肥大平原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。 Yeah.